生不多一宿一往昨一往昨恨不多黄云多雨曾心绪早批他女似官机佛藏机乱不尽偷了王子老才一一席话深深擦擦一杯酒，自尊量不梦萦翁子深宫静 我命因啥有事救我呀，父母心急泪冲心，方有路遇到我家，从此我愧的梦萦心不去啊，又怎能面向往上生往，我啥将死人来人家，梦萦命运太糟蹋，我啥将死人来人家，皇宫怎能容人躺，我啥将死人来人家，皇上你可皇上子弟不能为才官们，皇上心为真与假，心里心门曾经一样，到时今皇上最低

家事我心心骄傲过的根实是家境我最难讨我自 来到这穷乡僻壤之故，听是江暖金枝啊美，山人水远茶我香，因此一路来上晚，故转到此好风落

Thank you. 曾家里你非尽心，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我为你献牺生命财宽仁，一片真金千不灭，为妻子言你不听，你不该背地忙我去增加，打发来李家子也当了真，一去金山无踪影，我是周盘玉灯几杀人，满内我带着亲儿去幸福，谁满金山我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什么？ 啊，万有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优点，竟然夸此海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优点，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有不全。 你知道什么？随我进去。 哦， 恩客。哦，原来是二位道斩，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 贫道几舍， 殿前有一道斩，请坐。 告我坐。 不知道长官你小爹有何见教？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川官钱贵，这碗干米

师傅，你说天他得天，你说地他得地，你对我对不过他，难又难不倒他，我看你呀、还是顺步转舵吧。 哎呀，不是，我也是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还算什么八斗神仙？休了，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味，谅他也说不出口。 姐，黄鼠狼方救命皮，就看这一哈子喽。 小姑娘，贫呐，还要点上四味？ 怎么，你还要再点呐？ 怎么样啊？ 你点。 你听。 你点。 如此， 你也给我仔细的听了。 哭丧帮俺爹，爹看我啊。 我量你呀、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 讲。 自古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劝你呀、再没有自命不凡，狗眼看人。 可恼。我小二郎，哎，你养老几个了啊？你给我赌一呀，小姑娘，你说话呀？你对不上来了，你说不出话来了，我这招牌打死你！ 爱子放任比我小， 哎呦，那你烦我儿子你。 第三个儿子不先想，道长告罪了。 讲， 他来在天朝，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情。 你从太也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再会。